弟兄姐妹平安，听得到我声音。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查经。我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礼拜三晚上有这段时间，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大约45到1个小时的时间，求你叫我们善用这段时间，也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管是守时，不管是好好的利用这段时间，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管道，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看雅各书第一章，从9到18节。我们这边这个段落的要点，我们之前已经有提到，雅各书是教导人行事为人的，有人会说是新约的箴言，很多很多很多关于人该怎么做的教导，但是比较少有人留意，就像箴言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上帝子民的智慧，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智慧。雅各书也是一样。雅各书并不是一般人可以用的智慧或道德伦理 ，OK， 雅各书是特别给上帝的儿女，在教会里的基督徒的，在世或者走天路的行为守则，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放在我们脑筋的后面，就是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这个是雅各给教会的人，已经蒙恩得救的人，已经因信称义的人，好了，这样子来说的教导，不是一般人可以拿来使用的。OK， 我们在这段也看到，有一些对比，就是我们之前讲到雅各书不断重复出现的一些 dialectic， 两方在争论，好像。这边有富足和卑微，高升和降卑 ，OK 的对比。我们在这段也看到，就是雅各书在雅各书的认知，在雅各的认知中，其实跟新约保罗、彼得、耶稣的认知是一样的，就是圣徒在世上会要经历必须忍耐的事情 ，OK， 不会一帆风顺，不会都会顺遂。但是对圣徒来说，忍耐是有目标，是有目的的 ，OK。而且只有基督徒才会经过忍耐，达到上帝要给基督徒的结局，并不是这个不是一般人，就是咬紧牙关经过忍耐就可以得到这个结局的 ，OK。相关的来说，试探或试炼也有其很确定的目的和意义。OK， 好，这个那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好了。谁帮我们念9到11节？我的声音大家听得到吗？可以吗？好，谁帮我们念9到11节好了？我们可以用和修本的，就是你们教材上面的版本好了。 因高升，听得到吗？可以。卑微的弟兄要因高升而夸耀，富足的却要被降卑而夸耀。因为富足的人要消逝，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它美丽的样子就消失了。那富足的人在他一生的奔波中也要这样衰残。 OK，这段经文我们会遇到两个问题，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会遇到，就是这边讲很明显的卑微的是弟兄 ，right？ 卑微的弟兄，但是富足的，连我们的版本都没有讲说他一定是弟兄，所以我们必须决定在这边讲说，这边是不是在比卑微的弟兄，就是指基督徒，基督徒在世上就是卑微的人。相较于富足的，这里讲的是这富足的到底是教会中富足的人呢，还是 世界上的富人或者是财主。 OK， 所以这是我们在读这段经文需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理解这边讲的重复出现不断，不管是在卑微的弟兄身上还是在富足的身上，就是如何理解这个高升和降卑。 OK， 高升和降卑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我们先看第九节，卑微的弟兄要因为高升而夸耀。我想问一下大家，之前大家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的理解是不是卑微的弟兄也有可能风水轮流转，生命会被翻转，上帝会赐福给他，让他成为，让他的环境，让他的各种条件改变，所以他会高升。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因为上帝赐给他的福气而骄傲。我想去举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录影，所以不用担心。如果你平常就是你读这段经文是这样子理解的，请举手。没有人这样子理解，只有我。我以前是这样子理解。那我想问一下大家，以前读卑微的弟兄要因为高升而夸耀，这个高升是指什么？卑微的弟兄这边直接就讲卑贱低下，处在低的地位的，通常是讲这个字眼在新约出现或者在圣经中出现，在当时处境下就是当时的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社经地位低下的人，穷人。好，所以我问大家，那如果你们不是这样理解，像我以前曾经一度是这样理解，就是上帝会翻转教会中穷人的命运，当他的命运被翻转风水轮流转的时候，当他走运的时候，他就应该要因这个而夸耀，因为这是上帝赐给他的福气。如果你们不是这样理解，那你我想问一下大家怎么理解这节经文。 基督徒不是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吗？那这不就是个高位？ 哦，很属灵的。OK， 其他人呢？ 以前就是说被神兴起嘛，就是这样，被神兴起，就是从卑位到高位，这样被神使用。 那不是就是跟我的理解差不多吗？是不是？ 但是被神使用不是有钱？ 哦、OK，OK，OK，、okay, okay, okay. 对对对。就是被上帝大大使用这样子。 可能社经地位在一般人看起来比较低，但是社会经济地位在一般人眼中是低的，但是在教会里面上帝会大大使用他，所以他可以因这个而夸耀。 OK OK， 还有其他人有不同的理解吗？OK， 我只是告诉你，就是 我自己真的是以，就是我读过这个，我就这样读过去。我说，哦，卑微的弟兄会，上帝会抬举这些人，因为上帝的确会赐福。我们也的确看到，就是上帝会赐福，他的儿女，而且这赐福有的时候是在地上可以看得到的，显而易见的，有的时候甚至是财富、地位或名声上的赐福，这个都我们不会否认这个。所以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他要因这个而夸耀，可能。也有点类似刚才谦农所讲，虽然那个不是讲的兴起，不见得一定是讲财富，但是也许是地位，也许是名声。但是我认为雅各在这边所讲的比较像宜馨刚刚所说的，就是这个高升不是因为好像未来或者可能会发生的一个过程，而是指他现在的地位，就是社会经济地位。我们之前有讲到雅各写信的对象在社会经济地位，在当时的在当时眼中看，人的眼中看，这些弟兄姐妹可能都是处于低的，在边缘的，被人看不起的，甚至是被人打压的，特别是从耶路撒冷或犹太地被逼出去的人。所以这样子的人要因为高升，这个高升是指他们的另外一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身份和地位，你可以说属灵的角度，信心的角度，因为耶稣基督，因为他们得救的角度，他们要因这样子的身份而夸耀。 OK， 这个高深，它直接可以翻译就是因为它的高度，因为它在高。这个字根在看一下，在那个以弗所书三章那边四章那边所讲的，要知道基督的爱对我们的长阔高深，那个高是同一个字。 OK， 所以我认为在这里是不是讲说他将来可能会得到的位置，而是指按照世界的眼光看为低贱卑微的人，基督徒要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身份而以此为他的夸耀。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上帝抬举他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或者与基督联合好了，与上帝的儿子联合，如今他在天上已经有这个天已经有这个身份，如今坐在与因信心的缘故与基督一同坐在宝位上，这个身份而夸耀。 OK， 但是这边这个低下或者卑贱，我觉得也是有另外一个双关语吗？是双关语的意义，就是这个低下和卑贱，因为是 identify 认同他们有一位屈己降卑舍己，以最羞辱的方式，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在世人眼中看为愚拙、看为卑贱的这位主。所以也可以说，就是说，如果你是基督徒，如果你认同这一位主，这一位屈己曾经谦卑到最低下、最低贱，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主，就此来说，也有就是，用低下或者卑贱来形容基督徒，并不为过。OK。所以从社会经济地位，雅各写信的对象非常很可能就是这来说，他们是低下或卑微或低贱的人。但是就基督徒的身份也可以，他们是有用属灵的眼光看确实是高深的，但是我们也是认同这位他是从最高处降卑降到最低处，顺服以至于死，然后在他的父再给他最高的位置的这一位主。所以就此来说，基督徒也不应该否认是的，因为我们有这样子卑贱的主，我们也有这样子的身份。 OK， 我刚刚讲到这个高度，如果是真的是关于身份，就是关于基督徒现在就有的身份，那么也必然会有一个已然和未然的层面，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有，但是还没有完全显现，还没有完全成全， right？ 这个就回溯到我们在第一次讲雅各书的时候，你要注意雅各书里面的末世论，它的历史观是我们是朝向一个结局，主要再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将来会有个最终的结局的。所以这个高深在属灵的层面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身份，但是将来会公开的用肉眼可看见的方式宣告出来，但是不是现在，这就是为高深的未然的层面。 OK， 好，关于这个卑微和高深而夸耀，卑微弟兄要因高深而夸耀，大家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关乎一个基督徒怎么看待自己吧。我们可以承认我们是最低贱最卑微的人，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追求卓越，尤其是那种追求世人可以认同都说好都赞许的卓越。 Why？ 我们的主没有追求那种卓越，反而他虚己以至于死，顺服以至于死， 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卓越可言，他最好的东西都分给其都分出去了。 OK， 所以就这上面来说，我们全然可以认同，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主，我们是最低贱的人。熟，但同样的，因为如今因为他的缘故，他是上帝的儿子，因为他顺服以至于死，所以他的父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如今他坐在父的右手边，如今他在天上，而我们也与他，我们是认同他到一个程度，我们是与他联合，因着信心与他一同坐在天上的。所以就这来说，我们是高升的。这个高升目前世人是看不出来的，没有人可以认得出来，但是我们应该夸耀或者引以为傲，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虽然世人看我们为愚拙的，为低贱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OK， 而且这个高升将来要全然的显现出来，不，但不是现在。 我可以问一下吗？ 好。 在那个第九节的部分，你后面有写到高升有引用到的是二章五节，那我看到是信心上的富足，也是可以称为高升。 Yes， 这一定是，是的，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处在高位的一个层面嘛。基督徒一定是在信心上富足，而这种富足，荣华富贵好了，信心信仰上的荣华富贵是世人看不到的。Right？OK，好。那我们继续看第十节，富足的，却要因被降卑而夸耀。原文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被降卑，但是 OK， 富足的却要因为降卑而夸耀。所以这个富足的，我的理解，我会认为这富足的是讲，特别是讲基督徒，而且这边的这个富足就是指可能社会地位或者经济能力上，这样子以世界的眼光来说，就是他在这些事情上面是富足的人。雅各特别要提醒他们，你们是富足的人，但是你们却要因为你们有一个，所以之前第九节那个降卑，你们有基督徒的身份而夸耀。言下之意就是，不要依靠世上虚无的财物，不要以为这些，保罗也有类似的提醒，不要用这个来夸耀。你们真的像，因为富足的人就是会用这些来夸耀，我的社会经济民生地位等等。 OK， 这个是确实是可以拿在世人面前夸耀的东西。那你们真正要夸耀的东西不是这个，反而你们要因为你们的卑贱、降低、降卑，同一个字，就是同一个字，可以翻译成中文，可以翻译成这样子的意思，低下的地位，这个是你们引以为傲的。为什么？因为这个身份认同你们的主，主耶稣。不要靠虚无的世上的财物而夸耀，而靠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因为你们是认同主耶稣而夸耀。为什么认同他而夸耀？因为得到他就有一切，虽然世界上人现在用肉眼看不出来，因为得到他就是得到上帝的儿子，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没有了。类似的概念在保罗，其实保罗特别刚刚有名的就是我们刚刚一再引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基督颂。 OK， 或者用我们之前讲到奉献的那段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我们的主他是富足的，而且他就是富足，却因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成为最低贱的。 好，关于这个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第十节是一个特别提醒，就是在世上富足的人，基督徒， 不见得你上不了天堂。但是如果你要上得了天堂，你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身份认同，认知你可夸耀的不是这些世上的财富、这些地位、这些成就。我觉得这富足可以不见得是经济能力上面，就是任何东西你可以拿出来在世人的面前夸耀的东西，在这些东西上富足的人，你要小心。首先认知这是上帝所赐给你的，本来就不是你的。第二个，你可能会像世界的人一样用这些，以为这些东西，特别是基督徒会说，哦，这你看，这是上帝所赐给我的福气。 No， 不要因为这些而夸耀，反而是你要因为有一个最基本的认同。或者我们的主耶稣他对他的门徒说，不要为了你们行神迹奇事而喜乐，要为你们的什么，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身份，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因为你们是归入基督的名下，你们是认同这一位虚己虚己虚己虚己到最低程度的这一位主，因为这个身份而夸耀。所以就此来说，这个卑贱也有已然和必然的意义。意义就是唯有在今世，不管你的社会经济能力、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或者你的名声，或者其他任何你可以在世人面前夸耀的东西有多么的富足，但是唯有在今世凭着这个低贱的身份夸耀自我的，才有来世得荣耀的确据。听懂我意思？不要说自己是基督徒，一天到晚夸啊，你看上帝赐给我多么大的福气，就是这些东西你可以拿到世人面前，世人也可以说，哇，你这个真好，我也要来信耶稣了，这种富足来夸耀。如果你只夸耀这些东西，你真的不应该太确定将来主在他父的面前会认你。你们听懂我意思吗？因为你并没有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标准，就是检视我们喜欢拿出来夸耀的东西，喜欢拿出来摆在世人面前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些东西都是世人可以按赞说你好的，我们真的要小心。如果我们真的最在意的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见得是金钱，甚至有些东西是在行为上面 right， 或者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去分辨，就是任何世人也可以认同，然后你引以为傲拿出来夸，或者你的身份好像建立在这些东西富足上，就是世人也可以认同，都可以好。我们身为基督徒真的要小心，因为世界的价值和基督的价值是 it's a dialectic， 没有，而这个没有什么争辩，只有一边是有长久的价值的，而且世人看属天的东西一定会认为那是愚昧的，那是没有价值的，不值得追求的，也不见得会说你好的。 OK， 好，我们继续看，因为富足的人要消逝，如同草上的花一样。OK， 雅各在这里提醒，特别是讲这样子的富足的，不管是人的生命，不管是这个人所拥有的东西，都是受造物，都是受造物，都是用旧约。以赛亚书四十章的这边引用的经文是都是血肉之躯。就此来说，我们和花花草草其实没有两样，都是受上帝所造，这些东西都有时间性，都要过去，都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下。吹一口气，草就枯干，花也凋谢。 所以当我们夸口东西的时候，这个事实要摆在我们的脑筋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到底夸的是什么东西，我们所夸口东西是不是可以维持到都要消逝的今世之后，可以维持到来世。或者诗篇49篇16-17节，诗人也有提醒，看到人发财家世显赫的时候不要怕，因为他死的时候什么也不能够带去。 OK， 11节，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风也凋谢，他美丽的样子就消失了。这边是特别是讲到所有受造的东西都有其时间性，就是今世好了，都会朝向有一个结局。这边很 implicit， 雅各的末世论又在这里出现，他没有预设就会世界会 无止境的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会越来越好，或者不断的会延续下去，都会有一个结局。正因为世界都是上帝所造的，而上帝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所以世上的东西，就算是上帝所造的好的东西、美丽的东西，都会有时间性的。所以不要依靠，不要把我们的盼望寄托在这些东西上面，不论它有多么的好。OK， 或者在这边，如果这边的富足的人，特别是基督徒，在世上，上帝赐给我们好东西，而且拥有许多这些好东西，上帝让我们享受，给我们管理的人，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许多基督徒就以这些东西夸口，反而就迷失了。 OK， 我们可以问自己，就是当这些东西有一天，这些东西是不是最终都会消失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靠这个夸口，我们靠这些会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东西夸口，其实似乎不是很聪明的事情。OK， 也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认为说我可以靠这些东西夸口，因为这是上帝赐给我的，上帝就是要我以这些引以为傲，用这些东西夸口。 No， 从来没有，可以圣经中从来没有教导你可以追求世上的这些财富，将来会得到天上的宝藏。事实是，一个人追求什么，上帝通常就会给你什么。你要追求世上的财富，上帝就顶多就是给你世上的财富。OK， 好，九到十一节，或十一节这边好了，应该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十二节，那些富足的人在他一生的奔波之中也要这样衰残。一生的奔波，这个字的用词有点像是跑步、赛跑。OK， 不论你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一生的奔波是追求好了，追寻这些将来会衰残的事情，那顶多你就也只得到这些事情。OK， 所以问题对富足的人来说，尤其是富足的基督徒来说，你将来如果这些都是你所追求、你所拥有，这只是你有的东西，将来都要消失，还是你要追求，你的盼望是在于另外一个东西？另外的东西，虽然世界上的按照世界上的标准或世人的眼光看起来是很卑贱、很低下、是不值得、是很愚拙的，但是按照上帝的允许，这个是将来会长久留下来的。会将来引至高升的，就像我们的主一样，他从最高降到最低处，因为他的顺服，所以他高升。如果我们认同他与他联合的话，我们 我们的生命应该也是这个模式。好，九到十二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会想？九到十一节了。 富足的不是外邦人，是基督徒吗？ 我认为在这里特别是讲教会中富足的人。 对， 那为什么他一直感觉他对那个富足的人比较是贬义的，就是感觉是比较负面的评价？那他们也是神的儿女啊，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我就说雅各看见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只追求富足， 这就是为什么给他们的恩典是特别警告他们。我认为雅各书有一个特别，就是财富的神学。我们在第一章就讲到他财富神学，我可以用，我们不会认同这种罗马天主教的解放神学，但是我们可以用他们的一个口号，就是，偏向穷人的选项，就是穷人的优先权。我觉得雅各在这里，我觉得你以琳姐感受出来，就是他对富足的人口气会比较严厉，会警告他们，因为富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遇到的试探特别严重，不是吗？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都看到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吗？被上帝赐福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会说，不管在事业上，不管他在工作上面很福气，时常就被这些事情吸引住，不是吗？然后你在旁边看，你再怎么讲，你再怎么没有办法，就看他一步一步、一步走向 apostasy。从守主日这件事情上面是最明显的，在新福我们也看过这个例子，不是吗？所以以琳姐她，我觉得她观察是没有错，我觉得雅各书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第二章里面，他预设教会里面有富足的人， right？ 教会里面也会有贫穷的人进来，所以特别警告你们不要在那边那个叫高低眼吗？或势利眼，哦，中文的势利眼，不要势利眼。基督徒你千万不要势利眼，因为你有另外一个评估，评估这些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准。对 ，Yeah， 一次又一次出现在雅各书里面，就是那个警告对富足人是特别的严厉，为要叫他们能够忠实的走天路。走到底，得救就得救到底，不要印证到最后自己虽然有基督徒的名号，虽然在教会里面聚会，到最后是失落的。好，九到十一节，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那我们看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好吗？十二到十五，谁帮我们念？ 好，我来念。十二节，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人被诱惑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诱惑，因为上帝是不被恶诱惑的，他也不诱惑人，但每一个人被诱惑是因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OK， 我们用的是和修本的版本，这边用诱惑，我觉得又太客气。和本版本好像是试探。 OK， 不管怎么样，在这里出现的试炼、试探或诱惑，在希腊文都是同一个字或同一个字根，动词和名词。所以你光看这个字去查字典的意思，你没有办法光用字典上的意思来理解雅各在这里讲的，所以你需要做一些判断，这个字在这一节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OK， 我们先看第十二节，忍受试炼的人有福， 简单的来说，在这里雅各所呈现的一个就是一符合就是新约一致的成圣神学。成圣神学就是基督徒活在世上，上帝定义，主所指定我们成圣得到天堂的道路，就是在世上会有苦难，会经过试炼或经历试探。 OK， 这个是蒙福的人得到最终的福气的必经之道，没有其他的道路。 OK，因为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我们就没有例外。 Go back， 回到之前的那个 identity， 身份认同，我们认同什么样的主，我们也应该期望我们的生命模式有他的样式。 OK， 忍受试炼人有福了。所以从这个来说，这个对世界上的人来说，我信耶稣不是就是要得福吗？怎么会有试炼？为什么要从试炼才得福？我就是经过很多的困难，好不容易有人告诉我耶稣，然后现在告诉我说我现在到天堂之前要经过试炼，这才是有福的。所以这个如果没有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会觉得是这种东西，这个我不要，或者这听起来干嘛没事找事做。为什么有福？因为他经过考验以后必要得到生命的冠冕。考验在这里，如果记得没错，希腊文是另外一个字，经过认证以后，所以试炼是一种认证，试探是一种认证，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事情是一种认证，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这个字眼在哪一节经文有出现过？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 爱神的人得益处。 OK， 同样的概念，在那里罗马书八章的用万事互相效力得益处，是叫所有人有什么？下一节就是我们之前讲过，有他儿子的样式。所以回到之前，他儿子什么样式？效法他降到最低，以至于得到最高的地位。这边一样，经过考验之后的人必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 OK， 回到我们第一次所讲，我们必须重复的注意，雅各书在这里许多的教导，他似乎都是亲耳听过他的哥哥耶稣的教导。譬如说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你去，我猜想雅各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在场，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信耶稣。登山宝训，你看他的用词，温柔的、饥渴慕义的、贫穷的人，同样的概念。这个你可以几乎就是忍受试炼的人有福啊，但就是听过登山宝训的人会说的话。然后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你经过考验之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因为他看到他的哥哥，他看到他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得到生命的冠冕，主应许给他爱他之人的。而且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忍受试炼就是指定要得到奖赏的道路。 OK， 罗马书八章的另一节经文，保罗会说现在苦楚比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以介意的。 OK， 所以对，只有对基督徒来说，所有的人都经历苦难，但是苦难我们之前有重复讲，只有对基督徒来说有意义和目的。 OK， 就是要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因为苦难或者试炼是上帝指定我们必经的道路，也是因为这是上帝指定他儿子必经的道路。我再澄清一次，并不是要我们凭着受苦难而赚得我们的救恩，而是上帝已经赐给我们救恩，为要塑造我们有他儿子的形象。 OK， 好， 在第十三节说人被诱惑，这里试炼试探同一个字，不可以说我是被上帝诱惑试炼试探。所以在这里再重复讲，这是同一个字，所以你不能够说啊，上帝不试炼人，上帝会试炼人，但是他不试探人。是的，概念上是如此，但是希腊文是同一个字，尤其是很明显的，上帝的确试炼人、试探人等等，就是同一个字。因为譬如说在创世纪二十二章，上帝要试炼亚伯拉罕，那里的试炼这个字在七十四译本的希腊字就是用这个字，试炼、试探等等，测试。 OK， 所以他到底是要考验还是试探亚伯拉罕，你光看那个字是你没有办法 光靠着字典的意义来决定。但是我们确实可以问，当这字出现的时候，好，应该是有两种意思。我们就说试炼或者考验，这是一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则是试探或者诱惑。差别简单的来说，试炼的目的就是要人成功，所以上帝试炼亚伯拉罕的用意从来不是要他失败，上帝试炼我们的意义也从来不是要我们失败。但是魔鬼试探人的意义就是要人失败，而且这个试炼和试探可能是用同一种方式呈现出来。我们的主是受谁的试探？在旷野，谁来试探？ 魔鬼。 魔鬼来试探他。还记得是谁把他赶到旷野里受试探？ 圣灵。 圣灵，马可用的字是把他丢到旷野，很明显的是圣灵的意思，把他驱赶到旷野里面受试探。所以你可以就是上帝要他的儿子受试炼，是魔鬼要试探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用意是什么？上帝的用意是什么？要他的儿子成功。但是魔鬼的用意是什么？要他的儿子，要上帝的儿子失败。但是是同一件事情。OK， 用同一个字。所以或者用罗马书保罗的概念是患难是要生忍耐，忍耐要生老练，老练要生盼望，盼望不至于落空等等。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经历试炼或试探的用意。彼得也有同样的概念， right？ 信心要经过考验，所以这个考验过的信心是要叫我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尊荣，可以得到荣耀，可以得到赞许。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 OK， 因为上帝是不被恶诱惑，他也不诱惑人。这里是讲说应该是雅各在这里有一点好像话锋一转，直接讲说上帝是不能够，不管他试探人或者试炼人，你要用什么来形容，他的用意一定是好的。 OK， 因为他就是美善。他并不是要诱惑人犯罪。 OK， 上帝要人成功，要人得到赞许、荣耀和尊贵。Okay， 要我们的盼望不至于落空。Okay， 我们这边也可以顺便问一个问题，当全然美善的上帝，没有一点恶的上帝，没有一点恶的影子的上帝，他会试炼人，但是他是这个试炼，不管你要认为是试探还是试炼，同一个字，最终的目的是要人成功，不是要人犯罪。那么而且他既然是上帝，他就不可能被恶所试探， 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或者魔鬼在旷野试探上帝的儿子，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十次耶和华自己说试探他。 OK， 我们在这里可以问一个问题，这样子的上帝道成了肉身，成了可以被魔鬼试探的人，所以我们怎么理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试探？也就是说，这样子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否有可能受试探而犯罪失败？如果他不可能犯罪，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不能够受试探，那么他的试探是否是真实的？耶稣他怎么样胜过试探？只是做做样子吗？根本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因为那个试探不是真实的。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多次讨论过，今天只剩下15分钟，我本来是希望45分钟结束，还有15分钟，你们要在这里讨论吗？还是你们已经知道答案，我们不需要再多讨论？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雅各书的这节经文 是在陈述一个上帝的属性，上帝是全然美善的，他不能够受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为要叫人犯罪而失败。 OK， 那我们可以问相关的问题，很明显的，我们的主他是上帝的儿子道成肉身，他确实被恶试探，而且是圣灵催逼他到那个旷野里面受试探。那么他能够被恶所试探吗？他是否能够犯罪？是否我们必须说他要有犯罪的可能，虽然他没有犯罪，他的试探才是真实的？还是我们有另外一个论述可以讲，他不可能犯罪，但是他的试探是比我们任何人所经历的试探更真实？你们大家已经知道我们正确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OK， 简单的讲，上帝不能受试探，但是他既然道成肉身，按照他的人性，他就能够受试探，但是因为基于他位格之中的联合行动的那个单位，不是他的人性或者神性，而是他神人二性的位格，就此来说，这个位格不可能犯罪，但是就他的人性来说，他的确可以受试探。所以当他受试探的时候，那 全然圣洁不知罪的上帝儿子，比我们任何人更感受到试探的汹涌吗？所以他更需要什么？他既然是人，按照他人性就根本就按照他的神性，他根本就没有被受试探可言，但是按照他的人性，他就必须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试探？人要靠自己的能力胜过试探吗？亚当靠自己的能力，在他还没有犯罪之前，他要靠自己能力能够胜过试探吗？亚当的问题就是没有祷告，没有依靠圣灵，没有寻求上帝的话语，而我们的主这一切他全有做，40天禁食祷告，依靠圣灵，按照上帝的话语胜过试探，也就是你我胜过试探的方式，回到原来讲的模式，生命认同，他怎么样，他在世上如何，你我在世上就如何。 OK，好，这节大家有什么问题？12、13节 OK， 还是我们继续看下去。但每一个人被诱惑是因为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的，自己的私欲简单的翻译就是自己的欲望 epithemeo， 自己的欲望，自己的好或坏，这个欲望对不起，好坏，这个欲望本身来说可好可坏。 OK，因为这个欲望，我们的主也有这个欲望，并不是说人的欲望都一定是坏的。我们的主曾经用同一个字说，我非常的渴望在受害之前与你们一起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所以人的欲望本身可好可坏，但是堕落的人这个欲望是出于一个腐败的败坏的心，所以总是失序的。失序来说不是按照上帝的指定的次序，所以不论就动机或者能力或者手段或者目的来说，都已经被罪所污染了。 OK， 这个私欲所牵引而犯罪的是一个人，私欲的牵引是一个人犯罪的最基本的原因。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我们先讲从外来的试探，我们可以受试探而不犯罪，但是雅各在这里说为什么我们受试探会犯罪，因为外来的试探得到了内心私欲的回应、okay. 就犯罪。蛇最先提出对夏娃说话的时候，夏娃还没有犯罪，但是当夏娃开始跟他对话的时候，其实夏娃就已经犯罪了。 Right? 因为他决定、哦、我们最近那个最近认识罪的主日学在讲这个罪从心理内心思想的犯罪，就讲到说我来思考，我来考虑一下这个好或不好，你讲的对或不对，罪就已经开始犯罪。越来越大的是什么？我在思考，然后我的意志开始决定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最后我真的动手去做这件事情，罪会越来越严重，但是最终都是因为自己的私欲牵引而被诱惑犯罪、okay. 所以我们会经历各样的试探，但是最终这个试探导致于罪行，真正犯罪是因为我们出于我们内心的私欲，失序的私欲，最后只譬如说我只是要想一时的快乐而没有想到永恒的福乐的失序的，我的心智有做出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但是已经受到罪的影响而做出失序的失序的判断，然后就导致罪行。所以接下来15节就是非常典型的，当你注意雅那个改革中的先贤讲，就是在论那个罪怎么发生，尤其是清教徒约翰·欧文呢，他们在陈述一个人的罪行，很仔细的看我们的罪到底在我们的身上是怎么发生的时候，通常会引用这两节经文，雅各书14章一章14节15节，私欲就像怀了胎一样，然后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OK， 所以这个罪的长成有的时候是及时的，但是如果你要仔细的去分辨的话，总是会有一个过程，有试探，然后你心里想，先一个 intellect， 先贤们会说你先评估这个是我要或不要，我要这个还是要那个，我一旦做出了评估，这是我觉得好的会让我觉得快乐的东西，然后我的意志就采取行动，我决定我要去做这个或做那个或不做这个，然后这个行动通常有你的情操或者情绪有在其中，你喜乐的去做，你享乐的去做，你带着虚心去做，不管怎么样 OK、在这里我顺便提到一下我用的参考书 Douglas Moo 穆先生，听起来好像是个东方人，他不是 OK， 美国三一神学院的教授 Douglas Moo 是一个很可靠保守的福音派的圣经学者，但是他在这边犯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我认为他在这边特别注加说一个人的私欲本身出来的时候不见得是罪，但是我们刚刚有讲说欲望的本身不见得是罪，但雅各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私欲很显然就是罪，就是已经失去的那种欲望 OK，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同性恋的课程已经讲过很多。 然后 Douglas Moo 他是说要付诸行动，这才算是罪。这个是罗马天主教的概念。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圣经学者他的稍微say系统神学有的时候有点欠缺吗？所以他就好像很不经意就丢出这一句话，就像他在雅各书的简介的时候，他会说雅各书有一种未发展完全的基督论。我们上一次第一次的简介的时候，我就会说这 no， 这不是未发展整全的基督论，而是一种发展太健全理所当然的基督论。 anyway， 所以这边加尔文的见解是比较好的，是应该是符合圣经的，也是我们的见解。这个欲望的私欲，失去的欲望一生出来就是罪了，并不是要等到你付诸行动才算是罪。 OK， 好，对不起，我就想说我们今天到这边就结束好了，我们就不看下一段了，所以有稍微有一点时间，大家有没有问题或者想法？我们今天就看到第十五节。孟平还好吗？ 可以。 OK。凤娟 OK 吗？博瑞 OK 吗？ 对，谢谢。 佩仪， 对，我刚好有个问题， 请问， 就是之前有讲到说，试炼是外在的环境，然后试探是心内心的，所以内心的试探是比较偏向内心意念或者是什么的，哦，这样是比较容易带出罪来吗？ 对不起，我刚刚也许没有讲得很清楚，不管你用什么，用试炼、试探或什么，可以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外来的试炼或者试探 ，OK。但是我们之前在其他地方有讲，有的时候那试探是从你自己心里出来的，那种私欲的试探 ，right？ 这个一有这种私欲，这个本身就是已经是一个罪，就是这种失去的思念，不管是情欲上面，不管是仇恨上面。但是这个罪仍然会，你会不会让他怀胎？你是不是一直去思考他，一直纵容他，一直享受于他，到最后，然后以至于他怀胎会生出一个婴孩。这个婴孩我会说，就是生出婴孩就是你的意志就决定要去做这事，然后长大成人就是你有这个行动，到最后你不悔改，你犯出这个罪就带入死。所以 OK， 回答你的问题，这个试炼试探或者怎么样，有你可以分成两种，有一种是因为我们的罪性会从你的心里冒出来，这个在亚当本来是没有的，因为亚当还没有犯罪，他的还没有受到罪的破坏，但是亚当之后这种试炼会从我们的心里生出来。那还有另外一种，不是我们心里生出来，是从外来，但是我们心里内在的那个私欲已经失去的欲望会来评估这个试探，我要做或不去做，然后我就纵容，我就落入这个试探，我就跌倒等等。 OK， 这样可以吗？ OK， 好，吴大哥、秀燕姐，你们那边 OK 吗？ 可以，谢谢。 以琳姐 OK 吗？ OK。 仁德 OK 吗？郑姐、雅文 OK 吗？ 可以，谢谢。 我提个问题，所以只有基督徒才有办法去抵抗这个已经被罪所污染的欲望，是吧？ 我们会说，非基督徒也可以抵抗这种试探，也可以拒绝。当你心里冒出不好的意念的时候，也会很克制，甚至比基督徒还克制。我绝对不会否认这个，我们不应该否认这个。但是唯有基督徒在胜过这些试探的时候，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圣灵的力量，这样子的胜过才会有最终的目标，才会达到最终的目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其他的人可以凭着自己力量，我会说通常也许可以甚至持续很久，甚至可以刻苦起心一辈子都这样子。但是 what 如果是他，我还不如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死。你听懂我的意思吗？那个没有价值，也没有最终的目的，说实在到最后也没有真正的目的，到只是刻苦己心当一个修行者。但是唯有基督徒在才可以真正的胜过这样子的试探。胜过的意思就是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乃是依靠圣灵，有圣灵的帮助，然后说不定之后还会跌倒，说不定胜得非常的软弱，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胜过是全然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所以就算最微小的那个胜利，都是原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达到的，都是奇迹，都应该给我们确据，都应该帮助我们看到这是指向一个最终的目的，帮助我们在不同的处境之下，个人不同的环境之中，不同的方式之中，越来越塑造我们有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有效法耶稣基督，有长子的样式。 OK， 好，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好，我来。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晚上的查经，就让我们能够越加明白，当我们处在富足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警醒，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就依靠你的恩典，我们定睛在你面前，我们就认知凡事都是由你那里而来的。也求你帮助我们在不论世上遇见什么问题，什么试炼或是试探，在当中很清楚明白，我们没有办法依靠着自己胜过这些试炼，但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需要，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更加的明白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更加的理解这段经文，求你就帮助我们越加的思想，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都有好的休息，明天重新得力。感谢你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 晚安 晚安， 拜拜。